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土伯终于翻嚟啦，咁啊， 走咗好耐咩？边一年我 阔别咗，其实系两个礼拜啊，只不过咧，你之前个礼拜咧就你调咗时间啫。咁啊，土伯吓、啊，即系终于叫翻嚟啦，玩得开唔开心啊？你 有咩开唔开心嘅？对我呢个年纪人嚟讲嘅， 即系我哋俾啲网友闹， 点解 啊？唉，选举嘅时候啊，你自己啊狗，即系呢个咩啊？自己社稷嘅人你又唔撑啊？啊，自己去咗旅行啊？吓、啊，冇人帮手啊？ 选举唔俾去得，唔去得旅行咩？我真系唔知 嘅啫。屌你啊！真系啲咩人？ 唔系佢想我点撑佢先？我撑我啲乜嘢先？大佬咁废系咪？ 你话你冇哦？你话自己废、 啊？我梗系讲自己废啊！你大佬， 你唔系话你废咁样样？咁啊，嗱。咁啊，因為咧呢個禮拜咧，其實就稍為靜咗啲喎。嗱，今日我哋除咗我哋三個即係嚇揾膽之外，仲有吳博。 係 ，hello。 唉，吳博啊，犀利啊！吳博啊，不嬲都係即係選舉都係嚇、啊、你強項啦，你都 係。喂，你嗰陣時候做嗰個博士論文係咪用quantitative study 嘅？ 唔係，我係 qualitative study 嚟嘅。 哦，切、欸，我以為你專家。 統計學嗰啲嘢咧都係一般啦，麻麻地嘅啫， 即係識少少， 識少少啦，咁係啊。 哇！不過講開又講啊，即係今日咧就阿鬱敏咧，即係佢好似都好火喎呢排嚇，即係佢見到自己可能民調咧都開始有啲危機啦。咁啊，都未開始有論壇喎， 佢咪唔信嘅咩？呢 未開始有論壇啦，嚇、啊！即係你見到何志光咧，哇！一跑出嚟嗰陣時，哇！有2%、啊、即係就算而家低極都有1%。哇！即系你見到可能真係有啲似燒皮醬，喺嗰陣時好高個開噶嘛，阿鬱敏係，而家變到咧就係琴日個民調咧跌到落去啱啱好掹掹緊排第六，咁我即係我即刻出 post 啊！喂，大佬，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排喺後面嘅狄志遠，佢6% 啊嘛，好似係咪？咁啊，狄志遠係4%，喂，你睇翻上面阿邊個？你如果阿鼠王芬啊？ 袁秋 手指罅漏少少落嚟，俾你阿狄志远，咁郁敏就扑街噶咯。咁去到咁嘅抉择嘅时候，如果作为选民，你会点样睇咧？你要宁愿多一个狄志远啦，定还是系你宁愿即系吓？你宁愿要狄志远入嚟都好，都要踢走个郁敏佢咧？ 阿龙点睇先？ 我点睇？ 头先食饭嘅时候，你系同我争拗呢个问题嘅。 喂，两， 我就话啦， 呢个系两难嚟。 嗱，我先讲我立场先啦，你再评论我立场啦，再批判我。我话我宁愿狄志远嘅，因为狄志远你知道佢讲紧乜嘢嘛？你知道佢咩套路嘛？你知道佢共产党卧底嘛？ 嗱，咁啲网友就话啦，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就唔叫扫匪噶啦，叫换匪啫嘛？ 唔系噃，正如同样道理，你宁愿一个正正常常话俾你听系建制派嘅人系当选啦，好过一个面目模糊嘅本土派。夹建制派， 但问题嗰一直冇咗就系冇咗啊！郁敏冇咗， 嗱你放心， 郁敏嗰个系佢面目模糊，归面目模糊，但问题佢起码个投票立场你见到都仲叫做紧跟民主派。 屌，佢成日投票你唔知啊，大佬。 咁佢缺席率高呢、這个系人都知嘅， 冇错。 问题 嗱，对泛民主派嚟讲，最重要嘅系咩咧？我输俾你今次，我下次可以赢翻嚟。如果你俾一啲面目模糊，唔知你系究竟系建制派、系共产党嘅卧底啊，定系还是系呢一个嘅建制派嘅话咧，或者系定系泛主派嘅话咧，咁你吸咗我啲群众走你个方向，一来好捻危险啦，讲啲嘢系原本全务实啦，第二就系、是、跟住我点攞翻个位翻嚟啊？ 喂，但 如果你民建联嘅话，我都会不断系针对你，因为我哋两极系针锋相对啊嘛，所以你戇鳩噶。嗱，而家我俾你拣，黄毓民定系还是狄志远？ 我继续黄毓民噶啦， 戆鸠咯，你咪继续计落去咯。 去第二个问题，咁 个考虑嘅个考虑就系咧，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叫做直选嘅议程嚟讲，掹掹紧嘅，我哋仲要睇住嗰个咩噶嘛？我哋仲要睇住议事规则噶嘛？如果 狄志远嘅破坏性 一定冇黃毓民咁大，唔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啊，戇交！ 大問題， 李志遠係成個鵪鶉，你咪當佢出80,000蚊糧，我咪養佢擺度咯，做反面教材咯。但 係 黃毓民係召集咗你泛民主派嘅群眾啊嘛，戇交！你而家仲唔撚明？我你上次你投鳩達啦， 我明白嗰樣嘢，我明白嗰樣嘢，但係你翻落嚟嗰票就嗰票啊嘛， 唔係嗱阿龍咧，即係如果你拗嘅，唔係冇得拗嘅，即係咁講。仲有一樣嘢就係叫做係，即係你而家直選嘅議席，即係少一個就即係少一個啦嘛。 咪少一個咪少一個咯。 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 有乜所謂啊？ 如果呢、這個叫做係建制派，佢再將呢個叫做係議事規則再攞翻出嚟投票。咁你就衰噶咯喎！ 咁你覺得黃毓民一定撐你嘅？ 唔係，咁佢最多係缺席嘅啫。我諗佢最多都係 你缺席，咪即係冇撚咗個票咯，咪一樣。最後聽到個結果係咪？ 咁但係 唔好傻仔啦！本土派而家其實對成個香港嘅民主運動係最撚危險㗎。 嗯， 你知唔知啊？嗱，我嘅立場好簡單啫。首先第一，佢而家搞緊呢一套嘢係推向香港人去死角㗎嘛。即使我当你冇鬼喺背后都好，而家你系推我哋向佢死角嘅就系、是、阿爷立廿三条嘅时候名正言顺。 嗱，不如我 你吹啊？ 睇睇啦， 你咪继续讲咯，你咪继续讲。我要推翻共产党，我要勾结外国势力，我要搞香港独立。 已经听到厌其实， 唔系而家 听到厌噶啦。 佢话系永 但系而家你廿三条一立嘅时候， 新 我唔系讲我哋民主派啲支持者啊，中间嗰啲系。屌，越嚟越离谱喎！傻噶喎，班友得支持立啦。咁仲边有群众运动啊 ？OK， 喂，好啦，咁啊，嗱，咁不如我哋嗱讲反正讲毓民啊，即系我哋不如讲讲九龙西嗰个情况先啦。 喂，未讲九龙西之前咧，我想讲一样嘢，就成、是、个民调咧，即系大家其实系中咗一个陷阱。 系， 我唔知点解港大咧嗰个资源咧系少成咁啊！我亦都唔知道零一 咁啊，真係要籌噶嘛？ 零一咧，究竟係俾咗幾多錢佢啦？仲有唔知邊一個 sponsor？ 仲有呢、這個有線電視同埋Now 嘅， 喂大佬， 三個機構嘅，仲有民主動力都有。 嗱，滾動文 上屆好似咩八大傳媒機構 support 佢噶嘛？ 今次有四個咯，咪就 嗱，滾動文調嘅問題而家究竟喺邊度咧？原本咧就滾動文調係 OK 嘅，即使咧你話嗰個樣本細都好，但係而家你係細到咧，我唔知道信你好定唔信你好。個問題，我讀過少少啦，因為我有做 quantitative studies 啦，即係關於嗰陣時候嗰啲 social research。你無論點都好，你都起碼積四五日啊。你積四五日嘅數據，嗱，我當你每一區一日你打到大概100個電話度，好正常啊。係咪100個電話？即係嗰區啊， 八個。 咁你積五日，係咪有500個電話啊？咁你有500个电话即係成功打到亦都答到你问题嘅。即使有一半人话我未决定唔投票，我当佢嗰啲人係唔投票啦，都有200-300喺手㗎嘛。但而家你係完全冇啊。你而家係出嗰100、140几、100几，最多可能新界西係200松啲。咁我信你好定唔信你好 呢？同埋呢个民调有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呢，就係佢嗰个问题嘅设计。就係、是、因为你见得记得呢，就係、是、以前前一排港大都做过另一个民调嘅，就係、是、有5000人嘅民调。咁佢嗰个係啦，七月头嘅时候。 七月中 嗰个问法咩唔同呢？就係佢会讲名单里面呢投嗰所有人或者投嗰两个人啊。咁所以呢你见到呢新界东呢呢、這个李子敬呢佢一路支持到呢滚动民调呢一路都系偏低嘅。咁但係喺港大嗰次有5000人嘅民调里面呢，李子敬係入局㗎喎。咁同样係新界西同样嘅情况，就係黄浩明呢佢而家一路个民调都係偏低嘛。咁但係喺呢个港大上次有大嘅 sample size 嘅民调呢，黄浩明係入局㗎喎。点解呢？因为佢读埋陈伟业读埋田北俊出嚟嘛。咁啲人就会即係可能有 second floor 啦，有另一个諗法。 咪但当然啦，佢有另外一个考量嘅，就係、是、喂我读埋都冇意思啦。第一，因为你个名单太多嘛。即系你要新界西咁，我而家俾我5分钟嘅时间，每人派一张新界西嘅名单俾你啊，俾5分钟你啊，跟住冚翻埋你背唔背得出个名单啦、啊？我真系背唔出啦，大佬嗰度20几个名单，我点样读咧？咁样嗱，呢个系技术上嘅第一个困难，即系啲人好容易收你线啊。咁你更加嗰个 sample size 系越嚟越细，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第二就系现实上有啲人就同我讲咧，就话喂，现实上确实田北俊系赢唔到嘅噃。咁你应该系读李子敬㗎喎。 即係呢個係合乎成個選舉嘅狀況原則，所以零一係任得甩㗎。佢今次係難搞嘅。嗱，我反而我關心嘅問題係咩咧？嗱，以往我哋做開民調嘅話咧，做三到四日咧，喺全港係做到一千嘅。 嗯、 OK， 咁咧你個正負嘅誤差咧就係大概三度。如果我冇理解錯，吳博應該係咪？正負大概三度。 三係。 如果你再儲多幾日，再分翻五個區咧。其實係每一個區都大概係有五日五百到嘅 sample 噶嘛？點解你唔儲夠嗰五百個 sample 咧？因為五百個 sample 嗰個誤差其實大概都係三到四度嘅咋， 差唔多啦。 可信度係高好多嘛？嗱，除咗頭先吳博提出嘅質疑就話你唔讀第二個名之外咧，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嘅資源會少到係咁咧？我真係唔明白。 去年佢哋做滾動民調，佢哋係不斷咁樣累積落去。 因為點解咧？嗱，你累四到五日，即係例如話每個區有五百個 sample， 咁我就扣第一日加新嘅日，再扣第二日加第七日咁樣，咁我始終都有五啊嘛。咁我滾動咪有意思喺度囉。 我記得我上屆睇無線甚至有一個 chart 喺度添，即係我喺個 chart 嗰度我睇到個民調嗰個變化㗎嘛。 唔係我嘅質疑係咁，你冇理由資源少到咁啦。 個變化好緊要。 其實我諗唔關嘅資源事，因為你都係每日都係做一路枕住做民調㗎嘛。 喂，咁你冇理由 咁你 儲埋 五日 嗰日係四，今日係一㗎。但 係個 fluctuation 太大。 喂，你忽財都咁，只有一個解釋就係你要咗今日嘅就唔要尋日咯。 嗯。 或者你之前嗰啲數我唔知道你之前嗰啲 raw data 係點啦。 但我哋而家手頭上係咪有一啲咧，即係叫做係改良版嘅？ 唔係呢個咧，就係改良咗少少廣大問題。雖然個 sample size 都係未夠嘅、嗯，但起碼好過冇。 好，不如我哋去一去先。嗱，九龍西嘅九龍西個 chart 啦。咁啊，阿土伯，你呢個揾邊個做㗎？呢個係 唔係呢個係重新再執過㗎嘛？將廣大嘅民調由7月30号到8月8号。 咁、我哋依家 YouTube 呢有图睇呀，咁记得要即係即係撑我哋 YouTube 要开嚟睇下啦，咁样有图嘅。咁而家呢就我哋而家睇 YouTube 嚟讲呢就我哋有个 chart 就係去8月1号至到你要去今个月啦，係咪 ?8 月10号。 7月31号。 咪你俾我嚟啦，呢个我熟过你啦 ,7 月30号到8月8号。咁佢扣咗7月30号呢就变咗7月31号同埋8月9号。8月9号。跟住呢再扣7月31号呢就变咗8月1号同8月10号。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滚动。因为佢10日里面呢其实佢 sample size 都系好细㗎。 即 係 个 chart 里面最右边。 是啦，就是167 173 181 OK， 咁你俾个 ranking 我睇先啦，屌大佬， 呢个系你自己 cap 图，冇办法啊，呢个冇 屌大佬，睇唔到个 ranking 啊， 你而家睇翻啦，而家排喺头嘅咧就系 23.2% 嗰个就 袁秋名单 嘅袁秋。嗯系啦，就呢个袁秋同埋叶傲东啦， 有42个 frequency， 咁啊好鬼稳阵噶啦。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讲蒋丽云呢边咧，其实系有机会系攞两席嘅， 稳胜啊呢、這个， 系稳胜先，起码有机会攞两席嘅。 好，跟住咧就21.5嘅，就系8月1号到8月10号。 梁美芬同埋呢个梁文广， 系啦。咁啊，净系呢两条飞都攞44% 噶咯，已经系。 跟住 第三嘅就系阿毛万正啦，阿毛姨姨啦。就系 15% 到啦，差唔多 14.9。 OK 啊， 跟住第五啦，唔系第三，唔系第四啦，第四就系去到咧 黄碧云啦，系嘛？ 黄碧 系啊，系邪神名单啊， 系啦。咁啊，第五啊，第五就系郁文啦。嗱，尾二噶，即系而家叫做入闸嚟讲咧，系排尾二嘅 9.4， 系啦 9.4， 最尾一席咧就系呢个咧叫做系 5% 咯， 尤慧晶七号，尤慧晶啊， 唔系 狄志远， 狄志远， 狄志远 5.5， 系啊， 有十个人，但系都系争一，其实争一个人啫， 呢个第六， 即系181个，即系 sample size 里边咧，受访者里边咧系差一个人，一个系九个，尤慧晶系九个，咁啊狄志远就十个人， 嗯。 咁啊，即係我同阿龍仔拗啦，頭先嗰段説話，因為鬱敏同阿迪志遠真 係 唔牢嘛。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在於懟唔懟尤偉晶上去？ 唔係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嘅。其實咧，我哋miss 咗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有嗱而家你呢個 marginal case 咧，就係蔣麗雲，其實佢有機會攞兩飛啊嘛。 系啊， 佢攞两飞嘅话， 冇机会好低啦，话 都有机会啦。其实因为佢做啲民调，其实成日都系即系叫做系可以有两张飞入噶嘛。 因为建制派咧，佢系有啲隐性票 嘅，系有啲隐性票， 因为第一个有两个原因，因为第一就系嗰啲老人院咧，佢系唔可以即系调查到出嚟噶嘛啲票。第二个原因就系因为建制派动员力强啊，即使咧大家支持度系一样嘅话咧，如果建制派动员力强嘅话咧，佢动员到啲人多啲人出嚟投票咧，佢都系会赢你噶嘛。 唔係，我同我仲有幾個原因係補充嘅。其實呢啲民調咧，好多時話，我哋反映唔到建制派嗰個支持度，點解最後 turn out 出嚟嘅結果咧，佢哋會高少少咧？就係、我當呢個民調係 100% 準確先啦。阿龍，你攞 10%， 你個 10% 係落唔曬嚟嘅。我答你嗰陣時候，我係咁答咋，因為你民主派嘅支持者噶嘛。 到時自己 到時有 其他嘢選擇就嚟 啦。 投票， 但係。阿吴博嘅建制派嘅得票嗰9% 喺个民调里边嘅全部到齐，咁你咪输咯？你明唔明个所谓建制派嘅隐性票喺个民调里边不能够反映，系在于因为民主派嘅支持者，就算喺个民调里边话答你今晚去沟女，听日去旅行，咁就唔捻投噶啦。即系佢倾向上系话支持你啫，个民调里边， 同埋呢个咪个建制派力嗰个差距咯， 啲掌心雷好犀利 嘅，系啦，咁啊，即系嗱，咁变咗就系咁讲啦。如果嗱 given that 啦，郁文即系一个唔好彩，叫做系排第六咁样样，咁要谷啲咩人上去先至系明智咧？咁最近嘅就梗系尤慧晶啦，因为五个啫嘛，佢5% 啊嘛，其实争0.5嘅啫嘛，咁但系喂另一个我哋系比较容易接受啲，或者系比较想嘅。就唔讲咩啦，唔讲正唔正当啦，如果你唔民远就争太远啦，呢、這个几乎系冇可能啦，0.6%。 但系其实 呢个教唔到啊。 其实我想知点解唔民远咧，佢哋支持度会咁低咧？ 你原因就唔好讲啦。 算啦，呢啲咁嘅嘢。 咁但系嗱，你紧 完咗9月4号，我解答你。 系啦，紧随其后嘅就系阿呢个小黎先。小黎呢个当然我哋都唔会话唔支持啦，如果佢系可以上到嚟嘅话，佢系2.8。咁你再下面就係喬仔啦，唔係即係係啦，喬仔啦，所謂嘅係啦，阿譚國喬啦，2.2， 喬仔啊，大過我10年仲叫喬仔，咁我咪行 B B 撲街，唉，阿龍係咩啊？精子啊，龍晶晶啊，大佬啊，吳嘉玲真係笑緊死人。 喂，但係你咁啊，唔係其實最理想其實當然係谷阿劉小麗嘅，唔係嗱講真，小麗其實佢第一形象 flash 嘅，咁你起碼兩者取捨之下咧，其實講真。梗係撐阿小麗有著數啲啦，係咪？同埋你今年個大環境都係要換人嘅，其實係。咁所以細嚟講，我相信係小麗都同埋好勤力啊！佢啲人係小麗嘅動員能力係幾勁啊！真係，即係同埋你見到 你唔知啊？上一次咧啲左膠佢動員我嗰啲咧，今次咪全部 去曬嗰度係嘛？ 分曬小麗啊，同埋朱海迪嗰度咯，屌！ 哇！朱海迪呢個真係見個籌款，你睇個籌款能力。 所以你唔好以為咧，我上次嗰啲9.幾10% 嗰啲飛咧，其實去曬啲左膠度㗎，好多都係 出奇啊！ 即係你跨區拉票啦，咁樣就 係啊！ 咁所以喂如果咁樣講，最好個選擇或者最 scenario。 我覺得咁， 就係、是、 阿曹總，而家你其實你應該要再 observe 嘅，因為點解咧？最重要嗰幾個論壇咧，都仲未開 始，未開始。 因為點解咧？無線嗰個好重要啦，嗰、那個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嘅。 但係嗰錄影嘅又唔係直播喎， 都一樣。 唔緊要㗎呢啲嘢。 朱紅早錄完之後夜晚黑播，有乜所謂啫？屌，跟住你 港台嗰個咧 ，cable 咧。cable 嘅论坛都系重要， 系紧要嘅，紧要嘅。 嗰啲中产阶级睇 cable 噶嘛？ 嗱，因为嗱， 咗 now TV 咧，真系睇 cable 咧就未必会。咁但系之后咧， 佢会放上去 YouTube 噶嘛？ 唔系，最主要就系苹果动新闻咧，佢会即系佢自己会。 佢会为剪辑噶嘛？ 咁苹果动新闻嗰个好捻紧要啊嘛，嗰、那个系 冇睇佢剪啲咩出嚟咯。 咁所以就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嗱，仲未发功嘅，你见到何志温仲未发功嘅，因为 唔系仲有，因为点解咧？你话何志温未发功啱啦，其实咧。就係佢嗰份郵遞未到㗎嘛， 係 我哋仲喺度貼緊。 係啦，哦，你見佢唔差嘅，而家 1.1 啦，佢而家係 即係可能寄咗之後，可能有成三倍、 高 過 文遠㗎，佢高過文遠㗎，嗰個兩倍㗎。 不過都係其實多一個人啫，因為個 sample size 181個， 咁啊好少， 何志光有兩個。 喂，唔係喎，但係你咁講個可造可塑性，何志光可塑性高好多喎、啊。 唔係咁講，你咁多日嘅即係嘅民調咧，即係你話有線嗰啲咧，都係何志光係偏高啲嘅。 吓， 高过吴文远嘅，其实呢个系真嘅。 喂，何志光其实 keep 得好稳噶，佢每一次咧个滚动咧，由呢7月30号杀到去8月1号咧，都 系 有两兜油， 系啊， 两个 frequency， 所以咧就系 keep 住咧就系一零点九，1.1， 呢、這个就系可能系、這個、 吴文远都 keep 住一个，每次都有一个。 吴文远 keep 住啱啱过一点一条。 刘小丽咧个 frequency 咧就好准确嘅， 都准嘅，都准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系由三点一同埋2.8。 唔系，我个人希望啦，我个人希望就好希望阿小丽系可以跑到上嚟。 喂，嗱，而家呢一个咧摆大家 YouTube 嗰度咧，点解会相对上会准啲？第一，佢将嗰个 accumulated 嗰个 days 系加长咗。 嗯， 同埋因为点解咧？181系已经系计决定咗啲人啊嘛。嗱、未决定嗰啲系咩咧？即系唔投票啦嘅人啦，通常都有四五成人唔投票噶啦。你乘翻二181，咪差唔多500%咯。咁咪即系反映到佢个现状喺边度咯。嗱，呢个就相对系准好多噶啦。 嗯， 即系如果你睇嗰啲每日嗰啲，你冇捻搞啦。谭香文今日四，听日琴日又一。 喂，你讲起谭香文，不如我哋去九东咯，好嘛？我哋转去九东先。转去九东啊，唔系未得住，未得住，我系咪转到啊？嘛，嗱，我唔系，不过我哋九东都可以讲两句先啦。净系嗱，九东嗱阵间睇片啦，呢、這个就嗱而家准备紧嘅。咁啊，九东咧就而家咧就系啦。 嗱、九东咧嗰、那个嘅嗰、那个样本数目就稍微大啲嘅，都过200嘅。系啦，每十日讲都有200嘅，甚至多少少。 同 样 嘅 data 都 系7月30号， 系啦， 到8月8。7月31到8月9，8月1到8月10， 其实佢 standard 大晒所有嘅嗰、那个， 即系十日啦，系、十日攞十日嚟做基准。 嗱，第一而家排第一嘅就系胡志伟啦，咁多人 rolling 嘅。嗱，之前其实呢、這个你见到之前就公民党谭文豪就其实系试过第一噶嘛，但系佢浮沉都好紧要啊。你见到谭文豪咧咁多日咧都系嘅。你反而相對上嚟講咧，胡志偉係穩定過阿譚文豪嘅走勢嘅， 20% 係啦。咁啊，阿胡志偉有20%啦，第去到第二席就問啲啦，咁變咗多咗好多票啦，佢就。 嗯。 咁排第二嘅就係阿呢個黃國健啦，黃國健咧 18.5， 第三就係呢個阿 譚文豪， 譚文豪啦，譚文豪都好穩陣啦，係咪？ 14 係啦，第四就係謝偉俊喎。 13.7 喎，咁第五就係柯創盛 8.8， 柯創盛可能即係嗰次呢即係俾阿快必屌完之后呢即係、都会有啲受挫， 快必急起直追，无端端 係啦。咁去到第六就係高达啦，就係、是、8.8、 哦、落选边缘， 好啦 ,ok, 咁去到8.8 又係阿龙嘅难题啦， 係啦， 就係、是、究竟如果最后嘅结果係谢伟俊同埋呢个黄杨达，你投边个咧？ 你唔使呢个唔使你做，呢个唔使你做，呢个绝对唔需要你做，因为永远唔系九东 撕烂张票都唔捻俾你。 唔系九东嘅智慧就系咁样嘅，九东嘅智慧就系永远都系咁讲噶啦。你见到咧咁多年嚟咧，叫做工联会同埋呢个民建联咧，佢前面排喺前面啲飞都有飞证嘅。同埋啲組織票咧喺呢度唔會話顯示到出嚟噶嘛？ 大家所以我話俾你聽啦，我奉勸花生糖啲友仔，你信呢個鋪啦。九龍東只係攞到兩席嘅啫， 係啊，只係兩嘅啫。 好撚痴心妄想啦，嚇、穩住嗰兩席，搞其他區好過啦，將啲心神同埋心思 ，OK。 因為你個議席 再諗個辦法啦，四年之後，因為點解啊？呢、這、一個區 得五席啫嘛， 個區五席。如果就算啊，泛民主派出三个，建制派出三个，我都冇信心。我哋觉得我哋一定赢到三噶、因为我哋系唔 evenly distribute 嗰啲票。我哋啲支持者系戆鸠噶嘛，港猪嚟噶嘛，你唔系人哋嗰啲系机械人嚟噶嘛。佢 evenly distribute 三张名单，你玩捻完咗啦。你睇下胡志伟20.5多头嘅，其实佢使乜咁多啫？16、17就够啦。系咪？谭文豪14啱好啦。跟住你，如果咁多张名单，有咩？陈泽涛，有谭香文，有黄杨达，我当 即系花迪你两万八咯。 我当黄杨达系泛民啦，屌真系。跟住仲有边个啊？阿快必，仲有边？仲 吕永基 啦，吕永基、 胡瑞山啊，自己主持 啊，工党主席啊， 六七个人。唔撚使諗啦， 唔係咁講真喎、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可以好似建制派咁樣樣，喂隨意調票嘅，咁講 咁嗰個就唔係叫民主派啦， 如果 係隨意調票 嘅話，如果你可以咁樣計條數計得到嘅話，咁梗係可以攞到三席啦，係咪？你就算谷阿胡瑞山上去都得添，佢3.4，其實而家佢後勁好凌厲㗎。 胡翠珊系， 因为佢攞翻泛民嘅主流嘅支持， 系 有少少基层嘅倾向。 你谂下啦， 所以人哋都同我讲啦，其实你支持胡翠珊都啱道理噶。 嗯， 我都有同佢讲噶，我话你需要嘅时候咪最后尾揾我咯。我唔知道我有几多人，因为我都系左交啲飞嚟嘅啫嘛，系咪？我都系左交嗰啲即系咩反对领会上市啊，支持咗啲公司啊，支持咗公事啊。我今日我最近先睇翻我自己嗰啲辯論，屌我咪屌陳鑑林咪講官商勾結啊嗰啲咪， 你叫食曬啲老鼠去，是是我 食曬嗰啲領會老鼠去啊嘛，屌我咪啱咯，係咪？咪但係冇意思嘅，九龍東集中兩個啦，冇諗啦 ，next 第二個區屌， 喂你仲想講啊 ？OK， 冇嘢講啦，九龍東 OK， 咁咪你唔信啊，冇得好講啊，屌大佬，你唔係可以攞到三席嘅？ 哦，咁我隨意投票噶啦，我唔諗咁多嘢。 陶君能真係退休啦，華人民主宣都唔撚搞，花生台唔撚搞。如果我哋攞到三席嘅，做咩啊？夠時間啦，咁快？ 係啊， 哦，咁咪下次翻嚟咯。 出到喎頭先。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